复牌，从它的整体班底，当然是包括各个方面啊，这方面的情况呢，还是请咱们的这个宋导演来具体谈一谈。 好，这次复牌平原作战，这个复牌导演呢是由我和孙桂元先生担当。主要演员呢，赵永刚的扮演者是李阳明，李胜的扮演者是战友文工团的杨延义先生， 是借过来的。 对对对，加强咱们的阵容，因为也是跟我们二团长期的合作者。张大良呢，由坐在我旁边的张静扮演。还有一个青年的这个老旦演员叫郭瑶瑶。他们二人是 A B 制来担当。 是一场当中的 A B 制？ 不是 就是 分着演。 咱们这个演出是演出几场啊？ 现在目前来说好像是一场吧。 就一场。 然后准备在八月份就开始演出了。八月好像是2号、3号有演出吧。 在民族宫。 民族宫。 那是第二轮了。 对。 第二。 然后现在你已经接到外地的约请了。准备到外地，有几个省市都听说咱北京复牌的都。这都来约请到外地去演出。 嚯，这第一场还没演， 外 面就已经都开始 约请了。所以31年没演出的平原作战肯定是这次会有所轰动的。另外小英的扮演者呢是著名花旦演员管波，然后还有一个年轻的演员叫宋怡。他们俩人完成这个角色。那个反面人物里呢，咱们所说反面人物啊，习惯就说了。那个龟田的扮演者呢是著名的花脸演员陈真志。孙守才呢由陈国森扮演，主要的就是这些人物。阵容还是比较强大的， 比较强的，都是咱们剧院的这个中坚力量。 对对对。 那这次咱们演出的伴奏是现场乐队呢，还是用这个 MIDI 啊，或者说交响乐的 相结合？因为现在如果像原来的那种编制，一个是这个怎么说呢，方方面面牵扯的比较大。还要考虑到将来要外出演出。 对对， 把一些洋乐啊咱们请过来是可以的，但只能限于北京。当然一出去就很被动了。所以现在用这种相结合的方法还是比较科学的。效果很好。 所谓相结合呢，就是既有大的这个，有大的交响乐， 对， 有小的咱们的这个京剧伴奏 民乐，对，以咱们的京剧的乐队为主。 是现场的吗？ 现场的，现场的。 现场真不错。我怎么那天听他们的杜鹃山是录音放的录音， 那比方有的是幕间曲，需要洋乐队的冲进来的大的气氛的，这都是事先录好了的。 那是录音。 那是录音。然后舞台上唱的这是现场的。所以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排练的过程。在制作上也有一定的困难。但是做好了以后，现场是通过实践是非常好的。 非常好。那现在咱们售票的情况怎么样？ 蛮好。 蛮好的。 现在可能你要去看就没票了。 那我得抓紧了。那说到这个观众，你们能够预测都是一些什么样的观众吗？ 观众现在预测就是方方面面，据我们了解都很关注这个戏。老一代的观众吧想看一看，比较当年看过李光的，现在要看看李阳明的。没有看过呢想看看这个现代戏是什么样。 对。 年轻的呢更是渴望，哎呦，这是一种这个新的，这些没有根本就没有看过的，想看一看。所以这不同层次的观众的都很关注。所以票很紧张。 很紧张啊。我记着原来的这个现代戏推出呢，确实也赢得了很多这个中青年人的喜爱啊。因为有一些这个传统戏大家可能看不懂。所以呢这个现代戏呢它是因为描写都有一些现在的一些内容的东西，所以呢理解起来比较好，比较容易。所以我想啊，这回呢看平原作战的这些观众呢，有老观众。这肯定是有，但是也会有很多的中青年人。 这肯定是我感觉可能会占大多数。 对，可能 因为他还有一种怀旧的感觉。 对， 对， 他可能跟那个看传统戏是不大一样的。 对， 传统戏可能更多的就是老年人。 对， 是， 那么说到的一部戏的成功啊，我想跟演员

要谨慎，切记心上靠勇敢，还要靠智谋高强。送情报装作牵挂，为什么忽然间增少家当情况，除夕惊慌不能犹豫，慌慌刀从前出也要闯，排除万难下山岗，山高不能把路当，长眼寒花冰雪我胸罩， 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， 早也盼晚也盼，望穿双眼，怎知道今日里大毒飞进深山，救穷人脱苦难，自己队伍来到面前，

听众朋友，杜近芳演唱的京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